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2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孟子为了宣传儒家思想，经常同其他学派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孟子生性知言善辩，把辩论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关于孟子的口才，人们却有2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孟子辩论有理有据，让人信服；也有人认为孟子只不过是强词夺理的诡辩。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孟子究竟是怎样进行辩论的？孟子的辩论到底是有理有据，还是仅仅逞口舌之力的诡辩？孟子的能言善辩对于推广儒家思想都起到了哪些作用呢？请继续关注台湾大学著名学者傅培荣教授，为我们讲孟子的智慧，辩论的目的。 说到辩论，孟子被别人说成好辩，我们以前也谈过他如何批判异端，那么今天专门就他的辩论技巧来做一个介绍。说到辩论呢，我们想到说话在儒家来说呢是很重要的一科，但说话一定要能够心里面有真诚的感受，你才去说它。说的时候呢，要设法让别人理解，然后才能达到说话的目的。到孟子的时候呢，把言语这一方面的艺术啊，发挥得淋漓尽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孟子来说，他为了宣传儒家的思想，维护儒家的一种思想的合理性，他是尽量在辩论方面呢表达了高超的技巧。那么他的论辩据我的粗浅研究啊，大概有3方面的特色。第一方面，他要开导国君的心思，因为古代的政治啊，你国君如果说想通了、想对了，那么老百姓就有福气了。第二是孟子的辩论呢，他是替自己的行为辩护，因为很多人认为他的行为有些偏颇，他就会找到理由来说明。那么第三方面，他要揭示一些正确的观念。在社会上有很多观念是混淆的，有时候各有各的说法， 言人人殊啊，所以孟子在这个时候就要提出，从儒家来看，哪些观念是正确的。首先我们看孟子如何去开导这些国君的心思啊。第一个，他擅长使用比喻，譬如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就跟孟子抱怨了，他说我对于照顾百姓啊用尽心力了，譬如说发生了灾荒，河内发生灾荒，我就把一部分百姓啊迁移到河东，再把河东的一些粮食啊运到河内，那河东发生灾荒的话呢，我用类似的方法来做。我考察邻国的政务啊，没有哪一个国君像我这么用心的，但是邻国的人民没有减少，我的百姓没有增加，那我不是白做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呢？孟子就跟他说，大王喜欢战争，我们就拿战争做比喻吧。战鼓咚咚响起，两军交战，刀刃剑锋相碰之后呢，就有士兵啊丢掉盔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跑了100步才停下来，有的跑了50步就停下来。那这跑了50步人就嘲笑那个真没用，跑了100步。大王认为这样可以吗？大王说这怎么可以呢？他只是没有跑到100步而已，同样是逃跑啊，怎么可以呢？孟子接着就说啊，大王这样的话就不要责怪百姓为什么没有增加了，因为你就是那跑了50步的人啊，别的国家做得不好，等于是跑了100步，那你跑了50步就笑别人说，你看他做得那么差，我做得比较好。事实上你做的也没有说好到什么地方去啊，只是你做的坏事稍微少一点而已嘛，别人做的多一点。所以这种比喻说的话呢，让这个政治领袖马上就觉悟了，原来啊我这种做法还不够，你光是少做坏事不够，你要积极全面的做好事。所以这是孟子的辩论，第一个用比喻，第二个呢，孟子善于使用隐身的方式。他到了齐国见了齐宣王，齐宣王年纪比较轻啊，很想大有作为，他就问孟子说，我能不能做到保护百姓，进而称王天下呢？孟子说你可以做到。大王说你凭什么说我可以做到？因为他也担心孟子拍马屁啊，就说一些好话我就会接受吗？孟子说我知道的，据说前几天我听一位大臣胡和告诉我说，大王坐在堂上，有一个人牵一头牛啊从堂下经过，大王就问牵牛去做什么，那人就说要杀了来祭钟，因为古代啊你铸一口钟，铸完毕之后就要杀一头牛，用牛血叫做殉钟。大王说放了他吧，我看这头牛啊恐惧发抖的样子，好像没有犯罪就被判了死刑，太可怜了，放了他。牵牛的人就说，那请问大王，难道要废除祭钟的典礼吗？大王说你不会换一头羊吗？孟子接着说，这个事情传出去以后，有些老百姓认为大王小气，因为牛比较贵嘛，羊比较便宜嘛。我知道大王是不忍心，孟子这样说之后呢，齐王就很开心了，他说我齐国虽然不大，我怎么会舍不得一头牛呢？我当然是不忍心啊。孟子说很好，你不忍心的话呢，你不要忘记，你只是看到牛没看到羊而已啊，羊也会发抖啊，你看到羊也恐惧发抖，你说那也放了羊吧，他到最后怎么办呢？孟子说到见牛未见羊这样的隐身啊，目的是下一步，你没有见到老百姓饿死的吗？那老百姓在荒野饿死，辗转于山沟里面，你看到之后不是更不忍心吗？所以孟子的意思是说，你只要把这种不忍心，连一头牛恐惧发抖你都不忍心，推到你没有见到羊，那你没有见到人，你见到人肯定也会不忍心，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推行仁政了。所以孟子用这种隐身的方法呢，让大王觉得愿意接受。 孟子利用他犀利的口才帮助国君解除了心里的困惑，并且得到了国君的认可。但是当君主自身存在缺点或者出现错误的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辩论技巧才有可能说服国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孟子是怎样进行辩论的呢？ 接着孟子他的辩论设法让这些帝王了解要推己及人，把自己的情况推到别人身上，认为别人跟我一样啊，我有这个需要，他也有同样的需要。那么最有名的当然是齐宣王说了，寡人有疾，我有三大毛病。说实在，我们对于齐宣王啊要表示敬意啊，古今中外啊，当到政治领导的人很少承认自己有病啊。那齐宣王的病啊，哪三种呢？第一个，好勇，我喜欢打仗，喜欢把别的国家加以征服。第二个，好货，喜欢发财，最好国家很有钱。第三个，好色。那是三大毛病啊，其实是孔子早就说过的，君子有三戒嘛。那齐宣王是同时都具备了。孟子这个时候并没有责怪他、人家已经跟你说他有病了，把你当大夫，那你当然就要以医生的角度啊给他一些建议啊。孟子的说法真好，他说，第一个，你喜欢勇敢吗？那你就要分辨勇敢有两种，第一种叫小勇，手按剑柄，怒目而视，你怎么敢抵挡我呢？是跟土流氓一样的啊，这是小勇。你大王何必像这种老百姓的勇敢呢？第二种叫大勇，像周文王，他一生气天下就安定了，像周武王都一样。所以大王你喜欢勇敢，你喜欢大勇，老百姓欢迎都来不及，因为你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而是为了让天下能够安定，让坏人呢能够被消除。那么你说你喜欢财物，喜欢财物的话没有关系啊，他就立刻引用诗经大雅公刘，说周朝以前的祖先公刘他就喜欢财物，然后呢驻守在家乡的呢仓库里面囤积了粮食，出去作战或者远行的呢带了很多干粮，大家都财物充足的话，生活没有困难，这有什么不对呢？而不要你一个人发财，让老百姓统统有钱。那么第三个谈到好色，孟子特别说啊，好色也没有什么不对啊，他也引用诗经里面的话，说周朝的祖先古公亶父如何跟他的爱妻清早在河边骑马约会这些。他说你要设法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让女孩子都有归宿，男孩子都可以结婚，你只要把你喜欢的跟天下老百姓分享，就很容易称王呢。所以孟子这种做法是最高明的一种辩论呢，让别人的缺点能够去问到他的症结。问题就在于说你没有推己及人，你要能够推己及人的话呢，天下就没有问题了，缺点变成优点。那么到第四个阶段呢，孟子设法重新定义，这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为什么呢？齐宣王就问孟子说，听说商汤啊放逐了夏桀，武王呢杀了商纣，有这种事吗？孟子说，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齐宣王说，这不是造反吗？大臣杀国君怎么可以呢？ 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的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孟子本人也曾有君臣有义的说法。按照儒家的这种理论，周武王造反杀了商纣实在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那么孟子会如何为周武王辩解呢？ 孟子怎么说？他就重新定义商纣王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说，一个人伤害仁德就称为贼害，伤害了义行就称为残暴，既残暴又贼害的人呢称作毒夫。我只听说杀了一个毒夫叫做纣的，没有听说杀了国君。 他等于是把商纣明明是国君嘛，天子嘛，他把他重新定义，因为他违反仁跟义。你违反仁跟义的话，等于是抹杀了人性的要求。那这样的人呢，不但没有资格当国君，反而是一个独夫，就是根本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人啊，没有人理他的。那么把这样的人赶走，那是对的。所以孟子他确实是聪明，口才非常好。我们刚刚举的是他面对国君的时候呢，可以侃侃而谈，从比喻引申推己及人，再到重新定义，让他的理论可以充分说清楚，让国君可以得到启发。接着我们就要看了，孟子他本身有各种作为啊，也经常受到质疑。第一个，他不收齐王的赈经，齐王送他钱他不要，怎么回事呢？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呢，齐王送他上等的金，古时候金代表黄铜啊，不是今天的黄金啊，100亿，古代的这个亿啊，是金字边利益的亿，这个字代表20两。齐王送你上等金100亿，你不接受，但是宋军送你70亿，你接受，薛国国君送你50亿，你也接受。如果你这一次不接受是对的，那前面两次接受就是错的。你前面两次接受是对的，那你这一次不接受就是错的。同样是国君送你钱嘛，你为什么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呢？所以老师一定有一次是错的。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孟子怎么说呢？ 同样是国君赠钱，前两次孟子都接受，后一次却坚决不收。对待同一件事情，孟子先后却有完全相反的处理方法。在弟子们看来，老师一定是有一次做错了。那么到底是不是孟子犯错误了？这次孟子会怎样为自己来辩解呢？ 他说我都对。为什么都对呢？因为我离开宋国的时候呢，准备远行，我在宋国住了几个月，要离开的时候，宋君说，哦，你要远行是不是？送你当路费，这是合理人之常情嘛，所以我接受了。我离开薛国的时候呢，薛君说外面好像有打仗啊，很危险，送一些钱你可以买一些兵器，多找几个护卫，哎，这也是师出有名啊，我就接受了。但是我离开齐国的时候又没有去远行，外面也没什么危险，他送我钱做什么？是要收买我吗？哪里有君子可以用钱收买的呢？这话讲得理直气壮。换句话说，你在别人送你钱的时候该不该接受要看情况而定，这确实是一种人生非常高明的智慧。再看合乎正道的事就去做，底下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彭庚就请教孟子说，你后面跟随的车子啊，几十辆，随从的人员呢，几百位，从这一国诸侯招待吃喝，然后再换到下一国诸侯，用这个话来讲真的难听，叫做传食于诸侯，这家吃完吃那一家，那一家吃完吃下一家，到处这个好像骗吃骗喝一样，这样似乎是不应该吧。孟子怎么说？如果不依正道给我一烛光饭我都不能接受，如果是依正道的话呢，舜接受尧的天下都不认为过度，难道你认为过分吗？彭庚说，那舜接受尧的天下是不过分的，因为舜有那个能力嘛，有那个德行啊。但他还是要说，念书人没有工作就吃饭还是不应该的。他就抓住这一点说，你们这些念书人也不耕田也不做具体的事，居然还有这么多饭可以吃，好像不应该的。孟子说，你为什么对于木匠车工啊，他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啊，你认为他们应该吃饭？这些念书人讲求仁义就认为他们不应该吃饭，你到底是有什么样偏差的看法呢？那彭庚让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他因为木匠跟车工呢，他本来就说我是为了工作啊，工作是为了拿钱可以养家糊口嘛。那你读书人讲理想你就不要给我太现实啊。所以这是彭庚的立场。 孟子就接着问他了，他说你是根据动机给人家饭吃，还是根据功劳给人家饭吃？彭根说根据动机，像木匠车工啊，他工作的动机就是为了赚钱，我们读书人呢、啊，工作的动机不能为了赚钱了、啊，是有理想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好像读书人就不应该拿薪水了。所以孟子就问他说，假如有一个人他打碎了屋瓦又乱涂墙壁，他的动机呢是要赚钱，你会给他钱吗？彭根说不会。那这代表什么？你不是按照动机给人家钱，还是按照功劳给人家钱。这段辩论相当精彩啊，等于说孟子把彭根这样的人啊，他的想法认为读书人呢、啊、对社会没有具体贡献，他没有注意到教育的重要。这一点我们以前提过，教育呢的重要性，说明孟子认为念书人不是白吃饭的，他对国家对年轻人有真正的贡献，是长远的贡献。然后再到最后面最重要的一项，你怎么去揭示正确的观念呢？因为你辩论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胜过别人，而是为了能够把正确的观念说出来。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叫做守经达权，经代表常，代表原则，权代表变化。有一个人叫做淳于髡，他问孟子说，男女之间不亲手剃接东西，这是礼制的规定吧？我们叫做男女授受不亲。譬如我这个表要交给一位女士，我不能直接给她，我必须放桌上请她自己拿，这是古代的规矩。因为直接给他的话碰到手怎么办？当然现在比较无所谓啊，但是以前人认为这个很麻烦。好了，所以变成是男女之间呢不亲手剃接东西，这是礼的规定吗？孟子说是的，礼制的规定。淳于髡就说了，那如果嫂嫂掉到水里面去，我能够用手拉她吗？ 男女授受不亲是儒家礼法的规定，可是见死不救也不符合儒家仁爱的道德标准，被世人所不齿。那么如果按照儒家思想的规定，嫂嫂掉到水里救与不救都是错误的，面对对儒家思想这样的质疑，孟子会如何辩解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他绝对不会怪他什么性骚扰，不可能的。但是一个男孩子不能够把女孩子拉过来说我有车子啊，其实没有车子啊，那不行，那就有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说明什么？孟子的思想里面谈到守经达权呢，它是可以变通的。所以也有很多故事传说，比如孔子跟学生们呢、在陈蔡之间被围了好几天，子路啊从外面弄了一只烧猪回来，也不知道他是去骗的还是抢的还是偷的，不知道。孔子没有问就吃了。很多人说那孔子怎么搞的啊？他怎么不去问问看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这个时候你就先吃再说，如果真的是不对的是吧，以后再设法还别人钱嘛。你保个命在的话呢，以后都还可以有机会补救。你如果说为了守礼就要先问这个猪是合理买来的吗，还是骗来的，还是抢来的，还是偷来的，哎呀不合理我不吃，最后饿死了，那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人命是非常可贵的。所以儒家的思想里面它要变通啊。有些人以为孔子没有原则，因为孔子也说过我跟这些好人不一样，他列了好多好人呢、在论语的微子篇里面，孔子最后说什么，我跟他们不一样，五个字，无可无不可，我没有要怎么做也没有不要怎么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将来讲到孟子对孔子的称赞，说他是慎之时者也，时间的时代表适当的时机，就是要判断，要灵活的智慧。而绝不是说你一旦接受儒家就变成教条派了，一切都绑手绑脚照规矩来，没有任何变通，那不是儒家。那么讲到变通的时候呢，底下这一段就更为完整也更为复杂了。孟子有个学生叫做乌鲁子，他在人国的时候呢，有人问他说礼仪跟吃饭哪一样重要。我想任何人听到这个问题啊，都会说礼仪重要嘛。他在问那么礼仪跟娶妻，就是娶太太，哪一样重要。我们也会说礼仪重要啊，因为你可以按照规矩来娶妻嘛。然后这个人再问了，如果按照礼仪来吃饭就没有饭吃会饿死，不按照礼仪就有饭吃可以活命，那还要按照礼仪吗？等于是一个两难呢、你按照礼仪吃不到饭就饿死了，按照礼仪娶不到太太终身一个人孤单，那你还要守礼仪吗？所以这个学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你光回答没有用啊。你说我还是坚持礼仪死了算了，他也不会做实验了，对不对？这理论上你不能说我们今天辩论只为了赢就好，不行的。这学生没办法回答，特别回到周国啊，去请教孟子。 在儒家思想看来，人无礼则不生，人无礼而不立，可见儒家赋予了礼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要把礼仪和吃饭放在一起比较，孟子认为哪一个更重要呢？ 孟子怎么说呢？他说这问题太简单了嘛。通常我们认为复杂的问题到了哲学家手上，像孟子这样的学者，他都会说这个太容易了。他怎么说？他说你不去衡量基础的高度，就直接拿双方的末端来比的话呢，那么一寸长的木块也可以比尖顶高楼更高。为什么？我跑到楼顶上把它放在那个高楼上面，说你看到没有，这一寸长的木块比它更高。因为你没有比较基础的这个高低啊，这种比较怎么可能合理呢？再说我们说金子跟棉花哪个轻哪个重的时候，是说一样的分量，你现在没有讲分量哦，只说金子比棉花重，但是3000多的金子跟一车棉花哪个重，那当然是一车棉花重嘛。所以你现在把那种有关吃饭跟结婚这么重大的情况跟这个礼仪的细节来比的话呢，那当然是吃饭重要啊。孟子说如果我现在要吃饭，我把我哥哥的手扭住我可以有饭吃，如果不扭住我10分钟之后才有饭吃，那我还要去扭吗？当然不应该扭啊，我就遵守这个长幼有序的规定嘛。如果说我要去娶妻，我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需要一个月，但是我现在不等了，直接翻过东林的墙去搂抱人家闺女，我这是翻译孟子原文了，我没有这么多想象力啊，这样就可以娶妻，我就不愿意等3个月按照合理的程序，那这样你也做吗？当然不行嘛。所以你不能够去比较两样东西，这个比较不公平。 所以儒家思想里面常会提到，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都要守规矩，但是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你就要看怎么变通。任何行为一定要有真诚的心意，同时遵守外在的规范，再配合对方的期许，三方面配合起来，然后呢你才知道说该怎么做，怎么做是对的。所以这边就提到有关孟子呢提醒我们，你在守经达权的时候呢，还要设法能够去合理的判断。孟子说过一句话，君子不可虚居，虚就是用虚的条文，我写几句话啊，叫你守规矩，然后呢拘就是拘束你。君子如果说随便几个条文就被你规定限制住的话，那君子就绑手绑脚了。所以孟子的思想就是很好的证明，说明他如何灵活变通，但他又有原则。这个原则简单说起来有两个标准，第一个要真诚，第二个外面的礼的规范你要非常清楚。所以我的真诚跟礼的规范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我还是以真诚为主，因为礼是为了帮助我实现我内心真诚的情感的。然后这个危机情况一过去的话呢，立刻又回到正确的路上，就是礼仪的要求上面。那么再看孟子呢，他评价历史人物啊，也是他的口才表现的一个重点。说到历史人物啊，通常我们都以成败论英雄，但在孟子看来呢，这样是不公平的。因为很多人生的时代不好啊，社会环境很差，他怎么可能说按照一般的方式来评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呢？在孟子里面有一段话提到谁呢？提到孔子的一个最好的学生叫做颜渊。他说颜渊这个人呢、啊、你给他机会的话，他的表现会跟禹一样，会跟稷一样，这不得了。禹是谁呢？禹就是治理洪水的。禹治理洪水，看到天下有人被水淹死，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淹死一样，就是我水没有治好，我要负责任。稷这个人呢，是教老百姓种植五谷的，他看到天下有人饿死，就好像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了，否则你稻米丰收，每个人都有饭吃嘛。叫做禹失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稷失天下有饥者，有己饥之也。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词，叫做人逆己逆，人饥己饥啊。所以这两个都是伟大的功臣啊。孟子怎么说？他说禹稷颜回，义利则皆然，换一个地方他们都是一样的表现。这五个字啊，义利则皆然，对颜渊来说的话真是一个盖棺论定啊。颜渊地下有知，肯定非常的满意啊。 颜渊勤奋好学，德行兼备，一生跟随孔子周游列国，他并无著作传世，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作为，但为什么颜渊在死后一百多年，孟子认为他可以和禹稷齐名呢？孟子为什么会给颜渊这么高的评价？在孟子看来，应该用怎样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呢？ 因为颜渊只活了40岁，德行学问都是最好的，他没有机会做官造福百姓，空有儒家的理想而没有机会实现，这天大的遗憾啊，连孔子都觉得太可惜了。但是孟子给他平反，跟他说如果给颜渊机会，他的表现会跟禹跟稷一样，这是评价历史人物、哦、他有他的理由。那再进一步看子路呢，子路在论语里面我们都知道，孔子认为他非常好勇，非常豪爽，非常有正义感，但他表现并不出色啊。不要说他学习方面有他的困难，他就是做官做到后来也死于非命啊，所以非常委屈的一个英雄人物。但是孟子怎么说？他说到子路的时候说，子路闻过则喜，子路听到别人讲他的过失他就很高兴，这实在不容易啊。我们都是闻过则怒啊，要不然就诡辩说不能怪我，但子路闻过则喜，他接着说什么？禹闻善言则拜，大禹听到有价值的言论向别人拜谢，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讲到舜， 他居然把子路与舜三个列在一起谈。这子路地下有知，也会觉得不愧此生啊。孟子变成知己了，所以这种口才评价历史人物的话呢，他把道理说出来，你就会觉得不错，可以给很多历史人物啊很大的安慰啊。那么最后呢，孟子也提到有关天命。因为所谓的天命啊，是一个很复杂的观念，在孟子万章编里面好几章都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什么呢？就是尧把位子传给舜的天的意思。但是禹呢过世以后，他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哎，这也是天的命令。所以天命变成两个路线呢，叫你传贤，把位子传给贤者，好人啊，杰出的人，或者传给子儿子，到底是哪一个对呢？孟子怎么说？他说天命啊，认为该传给贤就传给贤，该传给子就传给子。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了、孟子都给他讲出理由出来，他讲的理由非常细致，也包括说尧让舜当代理的天子，当了二十几年，所以他后面接位置就很顺利。舜也让禹呢当代理天子当了十几年，所以后面接位也很顺利。禹呢让伯尉当代理，只当了六七年，时间太短，所以老百姓呢还是找禹的儿子。所以天命呢并不是说天讲话的，孟子说天不讲话，用行与事来表示，行就是行动，事就是事件啊，等于是让老百姓来决定了。天是自我明示，天听自我明听。有些人说，你既然讲老百姓来决定，那何必还要加一个天在那边呢？这就是古代人信仰所在。你说都让老百姓来决定的话，老百姓有时候很容易被蒙蔽啊，甚至呢被利益啊所这个引诱啊，有时候分不清楚善恶是非。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两个，上面有天，底下有百姓，中间是天子。所以天子的责任呢，就是承上启下。 通过傅佩荣教授的归纳总结，我们知道孟子之所以好辩，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辩论，把儒家思想清晰准确地传播出去，并告诉人们正确的观点。可是尽管孟子的口才很好，但最终孟子也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目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所以我们谈到说孟子的这个辩论的技巧啊，我们可以说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在孟子书里面跟他谈过话的国君，像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周穆公啊，这些人都觉得他讲得很好。大臣呢、更多跟孟子谈过话的大臣呢、每个都觉得他实在是很有道理，没有人讲得过他，大臣都愿意接受。国君的话呢，有时候就不一定愿意接受，因为接受之后就要改变，改变的话等于是你不要再享受了，你要替老百姓设法。那国君有时候不愿意啊，你跟他说你行仁政将来可以称王，他如果没有真的了解人生的快乐何在，他称王之后还是要享受嘛。如果你对于享受的观念呢没有改变的话，只有一种现实的物质享受的话，那么你对这些国君来说，他实在是不太可能啊照你孟子的方法来做，叫我先牺牲某些享受啊，将来统一天下之后呢，哦，我再来享受大的。那他同样是享受，我干嘛放弃最近的眼前的享受呢？并且将来享受是将来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保障啊。因为另外一些纵横家、兵家、法家这些人呢、如果说照他的方式来做，立刻富国强兵，立刻就可以攻占几个城池，让你打胜仗。而孟子的说法，他需要有一点时间去了解，然后设法改变整个的策略，最后呢效果出现恐怕很慢很慢。并且你看到别的国家强盛的时候，你也没有把握、说你是不是来得及在他强盛可以消灭你之前你就仁政仁者无敌，那没有人敢做实验了。所以孟子的辩论呢，他有没有达到效果，在当时呢没有人说得过他，但是呢这些有权力人呢也没有人真的愿意照他的话来做。但是儒家的人性论呢，以及他相关的各种思想，却透过孟子的辩论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学习孟子的时候呢， 你不能只看到这些言辞上的辩论，你一定要问他背后有什么根据，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说你照我这样做一定没有问题，因为他看到人性论。所以如果对于儒家的人性论没有了解的话，学孟子等于是没有根源了。你今天学不学孟子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多听到一个人有很多小的事情，讲一些有趣的事，跟别人辩论胜过别人，这不够的。我们学儒家不是学这些，真的要学是把前面这些都铺陈好之后呢，最后要学到他的人性论。人都有人性，但是呢，人性是什么？人的社会有千奇百怪的表现，都有人性的人，为什么有人好人做好人，有人做坏人呢？同一个人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呢？这些问题你都要去回答。你不能回答的话，你光讲一个性善，那你怎么去否定社会上很多坏的事情呢？所以这就是最大的挑战。那么这个道理说清楚的话，儒家的思想才能够所谓的可大可久，传之久远。我们将来会谈到人性，这里就先讲一个简单的重点。孟子谈到人性的时候呢，他的入手地方是人跟禽兽的差别，但是这个地方说完之后呢，接着就要问这个差别是什么，这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古今中外对这个问题啊，从来就没有共识过，就是人到底什么叫做人性，人的本质何在，或者说人有本质吗？而这也是我们下次要谈的主题。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为什么